您瞧我这模样，我像不像那个素秋？ 素秋不像， 我像真秋。 也不像。 那么我像 泥鳅。 侮辱我的人格。 咱们也没有文武场，您上场我打架， 成， 我上场您打架， 没错 啊。哎，咱就开始了啊， 开始吧。 您叫， 您叫， 您叫， 您叫， 别客气，您叫， 我叫， 哎， 我叫就不客气了啊。 那客气什么？ 我叫咱来个全豹，来全豹，来个条肉，来条鱼，来四两干饭，来个汤，凑合够了。 那还有俩耗子，你吃 吗？干嘛呀？ 吃。让你叫饭呢。 叫什么呀？ 叫板。 哦，叫板。 哎， 叫板，叫板， 叫板， 吃的螃蟹有没有？ 一叫面。 哎， 到澡堂子了。 你不知道我叫板吗？ 叫板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多好！ 丁山儿该 什么多好啊？你干不干呐？ 行，再来碗汤啊！ 饿格呀你！ 你说干吗？ 得有运，你得有运。 怎么着？ 你得有运。 我有运。 哎， 我是麻烦了我有运。生人所难，生人所难， 生 人 所难。 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 你来这样子， 我 考考你，我考考你， 不用你考。丁山儿该来了。 调没变啊？ 干嘛还得调？就这调。 行，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挡着我，诚心，观众看着我漂亮，他生气， 什么 嫉妒？ 不对，按帘倒板。 哦， 这儿啊， 哦， 门帘，您在门帘里边了。 哦，这门帘啊， 哎， 哦，您这还是主脸，你管啥？顶个山，别逗啊，顶个山， 你逗 的事儿。顶啊上你还唱上你还唱上那搬到干嘛 你老扶我肩膀干什么 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这什么来着 门帘儿 门帘儿 啊我扶着门框来 肉门框啊 没门框 没门框 顶啊上 唱饭

催马又不安闹，哎， 倒霉德行啊。 我以为跟我们这求婚呢， 求你那倒霉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华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不走，是你这位火啊。 阿欢， 坐下。 对，阿欢， 别忙，打扫起来，敬业。 阿欢，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 我这菜不足， 你来晚来了。 什么吃的？ 龙门酒。 哦，龙。 坐下。啊，别忙。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你们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酒。 装你。 把你看。 大王桌，大王桌， 拿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心残酷，这有错吗？这个 我知道，戏里边是大王桌， 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打扫，仆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我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同伙的那个搭档，不明白的了。 真的，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区区此人大大有理， 但不知黄河呢？ 你这个东西， 有名便知多些，有名不便吗？ 离婚了，离婚了。 是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仆从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第七村人大大有名， 当知他们哪一家呢？ 虽然贵知其名唤刘世 焕，你们的刘世焕哦， 那是 咱知不到哎。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合说的《汾河湾》，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一版的《汾河湾》是相当的火爆，而且呢，与我们印象中的其他演员表演的《汾河湾》在包袱上有不小的差别，有许多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夹着姐弟的特殊关系，在表演上多处能感觉到有和姐姐撒娇的味道在其中，可说是一大亮点了。而姐姐魏文华的捧哏是严丝合缝，起承转合相当成功，对弟弟魏文亮的挖苦也是有深有浅，整段中都有着一种恨铁不成钢就拿他没辙的劲头，可以说这个段子是男女相声中比较成功的作品之一。好，